我要做个 somebody、哦哦哦哦、我一定找出属于自己的天地，我一定会成 somebody，下雨。 好，继续来听歌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我们要送给您的是陈慧娴的亲吻，蔡安乔演唱的坏苹果，草蜢带出的爆灯。 踏上露台静听着潮落，浪随浪翻滚，星与星亲吻，心稍贴近对方。夜半天台播音小说发展精彩，演唱做介绍人，奉上热情谈歌，拥有浪漫色彩。相信从没有后悔差错，这感性的派对禁区不许设太多，烛光里你就问我在发展走向突破，邀请我过夜逗留，共共托着头望向露台同愿望，拥抱漫过梦魇，愉快历程更多，拥有浪漫星河，欢欣牵手过，分享爱投入爱奉上真我，这感性的派对光呢

这伤心缠。

面对，到处全都是车，我不想再开了，别想飘远的船都是自己的，他在和我说话我却不能回答，只是因为累得已经长不大，我需要安静的等候几分钟，我需要另一株温柔，车开了，有人催我，同样的公路，快一点找我，没有耐心了，人快要疯了，给我翅膀吧，我想要追，we'll be right back.

就算只是彻底放松三分钟。

留下一路寂寞，回来吧，你可知我的心。反而会习惯沉默，